反帝民族民主战线中央委员会发言人19号发表了谈话。谈话指出，最近朴槿惠集团指责民族的大喜庆和骄傲，北方的核弹头试爆，并有意识的大肆散播安保危机论，为打造一个有利于保守集团再度执政的局面而做出最后挣扎。朴槿惠在青瓦台连日策划种种密谋，声称什么是国家紧急事态，在韩半岛有可能爆发战争等，极力企图在整个社会上造成一种人为的危机感，把国民的不安和恐怖感加以极大化。他逼迫新国家党一伙说，在北核威胁已到眼前的情况下，要中断派系争斗，谋求内部团结。而向着在野党势力说什么，只有显示一个不分朝野而实现团结的面貌，才能粉碎北方只在挑拨内部离间的企图等，肆无忌惮地放出种种恶语妄言。他对那些在荆襄各地激烈展开的反对部署萨德的斗争，也说什么是只能招致一个对北方的挑衅，暴露出国民生命和安全毫无防备的结果，要彻底监视那些不良势力和造成社会不安的人，甚至公然显露出了要动用强权进行镇压的法西斯企图。南朝鲜伪军集团也对此一唱一和，大发好战狂气，声称什么要有打垮北方政权的决心和要报复成绩，并运进美国的核战略资产到韩半岛等，好像战争迫在眉睫似的，有意识地刺激国民的安保不安心理。朴槿惠保守集团这种轻举妄动的毒辣居心在于借口北核威胁来进一步造成杀气腾腾的安保政局，以避免其已达到极点的政治危机，想方设法打开保守集团再度执政的出路。朴槿惠所企图的是就这样全部动用种种政治欺诈和权术，来极力争取由他自己选定的候补在将于明年举行的总统选举中当选，并作为其代价遮盖自己在执政期间所犯下的弥天大罪，在卸任后得到一个政治上的安全，还通过摄政来成为永恒的保守女王。谈话指出，目前这块疆土上的当前现实的走向正是与朴槿惠所意图的方向完全相反的，已经到了一个暗淡无名的处境，即别说是保守势力的再度执政，连他到任期满为止还能否撑得住青瓦台支柱也都无法担保。朴槿惠逆贼以极度的政治无能和营私舞弊、同族对抗和亲美屈从，来把这块疆土变成了一个人间活地狱和中世纪黑暗地区。因此国民对他的怨声和愤怒已超过了限界，而且各地都有喷发，像活火山一样。民族史的堂堂主人，各阶层民众应该不是用言语，而以实际行动明确地告诉那力图实现再度执政的朴槿惠集团，有所醒悟的人民的力量和愤怒的民心做出的审判有多可怕。谈话指出，向往进步和民主的朝鲜南方社会的所有政治势力要正确地看穿朴槿惠集团极其危险的再度执政轨迹，并以群众性的反朴槿惠反美斗争的烈火来坚决断然地加以粉碎，而且要在这种正义的实践中争取民心的绝对支持。谈话强调，尽管形势尖锐而复杂，但胜利就在于向往自主、和平和统一的我们民众这一边，一天比一天增强壮大的民族的威力，将痛痛快快地消除内外的种种反统一保守势力，一定在这块疆土上迎来自主统一的光辉的星辰。